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技，幸福的人不断了，春去秋来，苦苦追寻，永远和你飘忽不定。 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，投入风里雨里，相依为命，用我的痛吻你的心。

就这样吧。 睡在梦里的蔷薇是不是很美，一日不见太阳光会不会等到天黑，我想你在月亮上静静暂时妩媚，却看见在拼命呼吸，想和阳光来亲密对嘴。娇美，如果想开的完美，就不要轻易流泪。凋零却还执迷不悔，一个四季的轮回，那灿烂总是如此短暂，还有多少风吹雨打？夕阳往黑夜里推，我看见他在张开花蕊做防卫，我看见谁让风筝越来越高飞，我看见他在梦里娇艳地沉醉，我看见谁把夕阳往黑夜里推，我看见他在张开花蕊做防卫，我看见谁让风筝越来越高飞，我看见他在梦里娇艳地沉醉。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要我猜猜你是谁？从 Mary 到 Sunny 和 Har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没有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？ 我是谁？ 从 Mary 到 Sunny。始终没有我的名字， 没有我。 闭上了你的双手在颤抖，笑容凝结在你的眼中，难道你对我会有所改变？ 我不再是你的唯一， 我只是故意在逗你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，让你猜猜我是谁？ 我是谁？ 从 Mary 到 Sunny 和 Emily， 始终没有我的名字。 没有我。